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良好，风力不大，气温相对较高，午后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七节儿颈椎生刺，六筋铁柄拴牢，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几根活套。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陈操，洗冤路里每篇瞧，不见这般上吊。这首《西江月》呢，还是就医，这是连着咱们前两回啊说的那个启功先生这首词啊，就说我不得是颈椎的骨刺吗？哎，上回呢也照了，上回那首词蝶恋花里边说骨刺增生多少处，颈椎已似梅花鹿。哎，治到病源了，怎么治啊？他说了，七节颈椎生刺啊，这七节全有毛病，那怎么治？拿六筋铁柄拴牢，这铁柄不是真的铁柄啊，是一个重物，哎，就是那个砝码，他呢牵引的时候呢，得拴到自己这个脖子这儿。长绳牵系两三条，头上几根活套。哎，这个呢很疼，所以他说呢，虽不轻松愉快，略同锻炼陈操。就跟练这个早操似的，哎，底下这句最好说，洗冤路里每篇桥，不知道哪位您知道洗冤路啊？这是古时候啊，一个关于研究这个仵作验尸的这么一个专著，哎，一本医书，里边呢有很多人呢，他是怎么死的，因为什么死的，如何去检验。尤其对这个验尸，哎，这里边描写的最多。那么法医呢，过去叫仵作呀，是必读的一本书，侦探也必读这本书。这部书叫《洗冤录》，看了这部书啊，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就知道了，可以洗清一个人的冤枉。那么看这《洗冤录》里怎么样呢？《洗冤录》里每篇瞧，挨篇都瞧，不见这般上吊，这么吊死的没有，没有一个自己给自己拴铁饼的。可见呢，启功呢这个老人啊，他虽然说痛苦，哎，受着这个病魔的这种折磨，但是呢，还是啊。心情尽量的保持啊轻松愉快，这个人积极上进，所以他接连的写诗，把自己的这个就医情况啊进行一番描述，语言呢也很幽默。几句闲言勾开，接说一段启功传。前文书咱们说过，在这个启功十一岁的时候呢，他的两个长辈，一个是邵从恩的，一个唐维元，这两位老先生啊，就帮助他们家 募集了2000元的公债，买了7年公债，这样每个月呢，他们家可以得到30元的利息。可是到了启功18岁的时候呢，这笔公债也就已经用完了，也就是说没有钱了。那会儿呢，启功的中学呢，刚刚的肄业，那时候怎么没毕业呀？咱们前文书也交代过，启功这个外语啊不灵，所以呢是肄业生。那么也没有文凭呢，也没找着工作，干嘛呢？就是靠临时的交一些家管维持生计，偶尔呢还能卖2张画，这样呢也就贴补生活。那么这少堂二位老先生啊，对启功呢可以说是负责到底，仁至义尽，也算善始善终。他们认为呢，最稳妥的长久之计啊，还是给启功啊谋这么一份差事，找一个固定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启功21岁的时候，他们找到了四川老乡傅增湘帮忙。傅增湘先生啊，也是启功他曾祖普良的这个门生。这个普良呢，当时呢是这个阅卷官之一，在这个普增湘的那个卷子上，那都画过圈的。普增湘了不起啊，他是当时著名的社会名流和这个学者，在这个保定莲池书院呢，念过书。当时呢，莲池书院的那个山长啊，是桐城派的啊，非常有名的学者吴汝伦，他非常欣赏傅增湘的这个诗文。那么傅增湘呢，在这个光绪24年考中过进士，入过翰林，任编修，后来呢又提升了，当过这个直隶提学使。那么这个改革风气初开呢，傅增湘率风气之先创办女子学校，培养了大批呀这个女子的人才。您要知道啊，过去呀，在这个清朝末期以前，女子很少念书，念书也是跟家念，那不能出来做事的，没有工作，也没有女子学校。那么应该说，这都是从这个清末才开始有的。那么傅增湘在这个北洋政府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教育成就显著，当过这个教育总长，但是呢他不满于时政，尤其的不满当局干涉这个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因此呢辞职不干了，就把这个精力啊转向了筹办辅仁社。辅仁社就是辅仁大学的前身。那么傅增湘呢，当过这个辅仁大学董事会的董事长，可以说对这个辅仁大学有开创之功。那么这位老先生本身也是博学多闻，退出这个政界以后啊，又到处的搜罗古籍啊，校刊群书，达到了16000多卷古书。后来这些个书啊都无偿的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呢还出版了大量有关古籍的专著。这个傅增湘老先生和当时时任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元先生俩人交情特别的深厚。他当这个教育部总长的时候呢，陈校长啊是教育部的次长，后来他下野以后呢，这个陈校长呢又给他做这个啊护理部务，接任他，等于呢有点这个当时代理总长的这么一个意思。后来呢，陈校长也辞去了政务，应这个英敛之之请，专职的任辅仁大学的校长。英敛之啊，这您就更熟悉了，英敛之的儿子就是英千里先生， 英千里先生的儿子呢，就是英若诚先生，英若诚先生的儿子就是英达。这英达您就熟悉了啊，英若诚呢是仁义的一个老艺术家，曾经还当过文化部的副部长。这个英达呢是现在很当红的一个大导演，也是一个演员，那是一个明星喽。哎，英敛之呢是他的曾祖。那么陈元校长就是应这个英敛之的邀请去当的辅仁大学的校长，傅增湘先生和他是好朋友啊，所以这个事儿拖到了傅增湘先生那儿，他就把启功介绍给了陈元先生。陈元校长啊，名元，字元安，生于清光绪六年，是广东新会人。小时候呢，也受过私塾的教育，熟读经书啊。他自称啊，于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也就是说呀，他不喜欢八股文。哎，但是呢，也研读了大量的子书啊和史书。但是呢，受当时的这个时代风气所限呢，不得不走这个科举之路。所以他是一面教书呢，一面用心的学八股。可是等他把这个八股学好了呢，科举呢也就废了，是白白的糟蹋了两年时间。他自己说呢，说我得到了一些读书的方法，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那这也算是呢学习八股的一点好处吧。那么这个陈元校长参加过县试府试，21岁的时候呢就取为了新会县试的第一名。同年呢去参加广州的府试。按照惯例来说，一个县里边的啊第一名，那么到了这个府里边呢，应该是肯定取了，那是一定要把它中了的。但是呢，当时呢，广州的知府姓施，叫施典章。这位施知府啊，对这个陈元的文章表现出来的这种新思想大为不满，在这个卷子上头怎么批的呢？就批啊，之类孙文之徒，就说这个陈元的这个言论呢，那简直就是跟孙文一样。孙文您都知道，就是孙中山先生啊。后来又把这个孙文的这俩字给圈去了，改为狂妄。那这句话呢，就是之类狂妄之徒。你懂什么呀？年纪轻轻的，你竟说这种新思想。那么施典章知府啊非常不满，但是呢他呢学问又很大，在这个舆论的压迫下，府学呢不得不在最后的时间呢把这个陈元这名字给补上了。哎，这个陈元先生也没办法，哎，一看呢再不好好写就真中不了了，就这样按部就班的四平八稳的写了一篇八股文章，施知府呢也就无话可说了，后来就算顺利的通过了府试和院试，当了啊这个秀才了。陈元先生呢后来回忆这次经历的时候呢，写过这么两句诗，说犹忆当年施太守斥于狂妄一知音啊，这句话写得也很好，说我现在还写着当年的那个太守姓施，施太守斥于狂妄，他说我是狂妄之徒，这也算我的一个知音呐、啊。哎，这是很懂我。那么后来呢，有一个人呢，到这个顺天府呢考试，姓甄，这个人请陈元先生代考，所以陈元先生呢考试的时候写了两篇文章，到了张榜的时候呢，自己那篇没中。给这个甄秀才考这篇啊倒中了。为什么呢？因为自己那篇文章呢思想奇特，不合当时的口味。哎，你越下心血越南辕北辙，这上面的考官啊越不爱看， 可是呢，给这个甄某写的这篇文章呢，是代别人写的，那就是做的普通文章，结果呢反而中了。但是写这个也有收获，就是这个甄某不是请这个陈元先生代笔吗？当时给了3000元的酬金，这一下把家里边啊历年的支出的这个钱全部呢就还清了。陈元先生第二年呢还被补为了啊蔺善生。这个蔺善生是什么呢？蔺呢就是给的这个食物，善呢就是伙食补助。哎，怎么叫蔺生呢？就是过去呀，每一个县，就是从明朝开始就有这制度啊，每一个县呢有20名秀才可以哎领这个蔺，哎，封为蔺生，当然你得是成绩优秀的。这给什么东西呢？每一个人一个月可以领6斗米。那个膳呢就是咱们平常吃饭不叫用膳吗？哎，就这意思，给你的伙食补助。说这6斗米一个书生一个月也吃不了啊，干嘛给这么多？不是真给6斗米，是相当于6斗米那么多的钱。那个膳呢也是伙食补助费，不是真发吃的。由于你呢成绩优秀，政府呢给你这个助学金奖学金，这叫做蔺跟善，蔺善生，这一定啊是有好的成绩才给的。那么他不是落选了吗？这个陈元呢再次参加开封的乡试，后来还没被录取，打这就彻底放弃了科考，投入到了宣传新文化运动和反清斗争，还参加了辛亥革命，曾经创办过时事画报啊、震旦日报，用这些个报刊呢来宣传革命。再后来呢，陈先生又大力兴办教育，在广东这个新会啊，还有广州教过小学，还教过中学。后来啊还考入了美国人在广州办的这个博济医学院呢、啊、哎，学习西医。这个陈元先生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那么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历史考据方面的成就那是令人瞩目的。在13年呢，他当选成了众议院的议员，这就上了北京了，在北京创办了北京孤儿院、北京平民中学。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而且亲自上街游行。由于这个社会影响日益显著，在21年的时候，陈元先生担任教育部的次长，后来呢又代理部务，兼任京师图书馆的馆长。到了这个22年，就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这一门的导师。哎，同年呢，他辞去了这个教育部的这个职务，打这就算是专心哎办学还有学术研究。到了25年呢，陈元先生担任了故宫博物院的理事兼这个图书馆的馆长。26年就当了辅仁社的社长。您听啊，这就快到辅仁大学了啊，一直到29年任辅仁大学的校长。那么1952年呢，这就建国以后了，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这个陈元校长继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一直到1971年故去，享年91岁。这个陈元老校长可以说是毕生投入到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当中，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史学家。那这个著作等身呢，他写的书很多很多喽，那都是史学界呀不朽的著作。有时间呢，您各位可以搜一搜陈元先生 写的这些书在这儿呢，我就不给您多说了。那么这个启功是通过傅增湘老先生见的陈元校长，当时呢他先到了傅增湘先生家，把他写的几篇文章呢和画的这么一幅扇面交给傅老，哎，然后呢傅老让他呀在这个家里边等信儿，他拿着这些东西啊到陈校长家里边去。当时呢这个启功的心情啊很兴奋，也比较紧张，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拿到了陈先生家结果是什么。这两位啊当时都是学术大师啊，一个是原来的教育部的总长，一个是次长，这两位亲自过问他的这个前途，您琢磨琢磨他能不激动吗？好不容易盼到这傅增湘老先生回来了啊，传来了激动的消息，说袁安先生说你呀写作俱佳，对你的这个印象不错，你可以啊去见他。袁安先生呢就是陈元先生，但是傅先生嘱咐这个启功说，无论能不能得到这个工作上面的安排，打这以后啊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那么学到了这个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这是一生啊你都啊受用不尽的。就这样启功呢去见陈校长，这一见面啊陈校长是非常的和蔼，他就跟启功说了，说我叔叔啊叫陈简池，我叔叔陈简池先生呢和你祖父啊是同年的翰林，实际呢咱们是世交啊。这一句话呢启功呢就放松了，这样呢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后来呢启功就想，这位陈老啊早年就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了，他不会呢对这个封建的科举制度啊看得这么重，他这样说呢主要是就是为了消除他的这种紧张情绪，老先生对青年后生的关爱之心可见一斑。这个陈校长叫安排启功到辅仁附中啊教一年级的国文，在这个派工作的时候呢详细的问启功说，你教过学生没有啊，你教的什么，怎么教的，你得说说啊。启功就把自己教过家管的这个情况啊跟陈校长说了，陈校长听完了呢点了点头，就跟启功说，说教这个一般中学生啊跟在这个私塾啊教几个小孩呢不一样，你呢站在这个讲台上边，他们坐在台下，人脸是对立的，但是感情万万不可以对立。中学生啊尤其是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啊，也是脑筋最活跃的时候，你对他们呢得鼓励夸奖为主，不能对这个学生有偏爱，更不能有偏误，尤其是不能随意的讽刺学生，要爱护他们的这个自尊心。有学生淘气不听话，你不要随便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便是有效，以后呢你老发脾气，这个一旦无效了你就没法收场了。所以啊在这个讲台上的你是为人师表，你要用你真正的本事让学生啊佩服你。这个启功是大受启发呀，那么他就准备按照陈校长的嘱咐好好的努力的上好每一节课，但是这个事与愿违呀，他想好好上课呀，可有人不想让他上课，谁呢？这个人竟然就把启功啊给辞退了，咱们下回接着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